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佛度苍生，众生平等，这两句佛偈曾为苦于战火的云下百姓送来希望和安宁。云下崇尚佛道，千年来王朝兴衰更迭，唯有永宁寺屹立于北方泰山，国寺地位无可动摇。这一代住持净玄大师德高望重，佛法高深，在20年前的云下之乱中，倾全寺之力助太祖韩子安平定战乱，太祖感念其大德，封永宁寺为大净国寺。永宁寺后山风景绝佳，数十年来却极少有人踏足。大片枫林将一间庭院笼罩，前行的侍卫隐藏在庭院四周，不时惊起飞鸟横空，肃杀凛冽。此处与世隔绝，时值深秋，清静萧索。庭院内飘散着龙涎香的味道，书桌上的淮东石墨边扔着一支金丝斐玉笔，玉供的江南丝绸被随意摆在墙角，锦纹石棉地毯铺满整间书房，如此典雅奢华，比之内宫地基亦不遑多让。 小姐，殿下送东西过来了。心雨，快拿给我。 站在窗边的素衣女子急忙将带着山外凉意的墨绿锦盒打开，只见里面端端正正放着一本泛黄破旧的古书。 把箱子搬过来。 是。 心雨应声入内室，抱出一个木箱放在女子面前。女子打开木箱，蹲在地上抚摸了古书好一会儿，才宝贝地将其放进箱子里。 她果然没忘记。 小姐，殿下记挂着您，每3个月必送礼物过来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 箱中数十个墨绿盒子被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看得出来无论是送礼之人还是收礼之人都极为用心。可素衣女子眼中的喜悦还未及眼底，一抬头瞥见满是华贵，瞳中神采又暗淡下去。 自10年前被关进泰山，虽然帝王赏赐从未间断，奢华如公主一般又如何？我永远都走不出这间庭院，见不到心心念念之人，韶华之岁受尽孤寂圈禁之苦，又有谁知晓？ 天下尽知，泰山永宁寺10年前只圈禁了一人，那便是帝家孤女帝子元。 小姐，您放心，殿下一定不会让小姐在山中苦等的，等陛下想通，就会召您回京的。 但愿吧，我是谋逆之家的罪女，即便当初再高贵又如何？10年前我被送进泰山的时候便早已不抱希望。可是 帝子元的脚步缓缓停下，他凝视着手中木盒，眼底的暗淡逐渐化为坚毅。 若有一日能为他之妻，纵使倾尽所有，我也在所不惜。 哎，小姐，您一大早一身奇装是要去哪儿啊？ 去参加秋狩啊，不是你带回来的消息吗？大净秋狩乃皇室惯例，皇室宗亲进出，世家子弟高门贵女同游，统筹之权在太子手中，我当然要去赶个热闹了。 说话间， 任安乐已踏上马车，苑叔死活拽住他脚上的墨纹流云长靴，鬼哭狼嚎：“ 小姐，您怎么就不死心呢？那可是太子殿下举行的秋寿，咱们没受到邀请啊！您前几日才得罪了左相，他肯定给咱们穿小鞋的。您都不知道京城的严管武将怎么说您的。武将说您骨头软，有将军不做，要去大理寺做个出气小官。严管说您乡野粗腐，也敢管帝都刑狱，他们都巴望着看您笑话。笑得风里来火里去，好不容易在晋南保了条狐狸命，您别几下就折腾没了呀。” 任安乐低头看着忒没出息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苑叔，板着脸朝门口杵着的黑脸汉子瞧去。长青面不改色走过来，一把抓起苑叔的后领，提小鸡一般举到任安乐面前：“ 小姐。” 苑琴趁着空隙钻进马车，端着本棋谱坐得舒舒服服，嗑着瓜子看戏。任安乐横了苑叔一眼，苑叔手一抖，忙松开马靴：“ 小的给您擦干净。”“ 这还差不多。你这蛮牛啊，让你在京城摸了半个月的水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大晋秋寿四品以上朝臣家属皆可参加，根本无需邀请。自十年前皇帝交给太子统御后，老臣更是去的极少，大多是年轻的将领及世家子弟。至于京城里的传言，哼，本将军窝在府里，他们晓得个屁。我亲自前去，他们才会知道本将军才华盖世，非常人能及，流言自然会不攻而破。” 任安乐说完，直接抬脚把目瞪口呆的苑叔踢到马车外沿：“ 驾车，赶往福陵山。”“ 小姐，你就欺负我吧。” 小姐，京城传言如此不堪，恐怕是有人推波助澜。 左右不过是左相咽不下这口气罢了。老人家气量小，苑琴，咱们是年轻人，自然多担待点，别失了气度，让人家笑话。 是。 好做的，真是妙事啊！敲了多年，真是。 福陵山脚的千米平原，便是皇家秋寿之处。于半山腰一望，草地上遍布着华丽的帷帐。左边一众世子谈诗论词，右边各府贵女相聚谈笑。居中大帐乃明黄色，显然是属于太子寒夜。韶华公主素喜宴会，怕出席的女眷少，便提前透出了风声，是以这一日大半个帝都贵女都盛装出席，生怕服了这位得宠公主的脸面。此时一众贵女齐聚在韶华公主的锦帐内谈笑：“ 是不错。”“ 是吗？”“ 真热闹。”“ 杜姐姐，你来得晚了些，若是早上半个时辰，便能见到太子殿下了。” 说话的是刑部齐尚书家的月生小姐，在贵女中年岁最小，性子娇憨，平时便是个讨喜的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循着她的目光看向端坐在韶华公主旁的杜廷芳，皆掩嘴娇笑。被注视的杜廷芳着浅黄百褶长裙，面容端庄，举止文静，听见众女的笑声，脸庞嫣红。京城里倾慕太子殿下的贵女不少，却极少有人能如杜廷芳一般坚持。她幼时便有才名，十五岁及笄后上门求娶之人不计其数，但她却在三年前的秋寿上对太子一见倾心。杜大人拗不过幼女，便婉拒了不少世家子弟的求娶，等着三年一次的皇家大选。 你这丫头，别叫廷芳了，再过半年就是皇家大选了，到时不如本宫替你挑个好夫婿，免得你眼光甚高，愁白了齐老大人的头发。 公主殿下，我可不敢，还是让爹爹愁白头发去吧。 也不知那任安乐究竟是何般女子，竟然敢在朝堂上口出狂言。公主殿下，听说前几日任安乐入了宫，您可曾见到？ 安远侯府的小姐顺着公主的意，不动声色将焦点引到如今帝都风传最广的人身上。半个月来，晋南女土匪的传言比比皆是，陛下将其调入大理寺的圣旨还未下来，任安乐身上到底还背着三品武将的官衔，他们便不便邀请他去参加帝都贵女宴会，只得向韶华公主打听。此话一出，大半贵女都伸长脖子朝公主看去。 御花园里见过一面，但还能如何？最多不过是个姑娘模样，难道上惯了疆场还能变成大丈夫不成？ 祥爷是粗鲁成性，上不了台面的。 锦帐里的小姐何等聪明，一句揶揄话便明白任安乐没能入这位当朝得宠公主的眼，俱都不再谈及到她。帐中贵女谈笑之际，一匹快马自围场远处奔来，凌厉气势掀起漫天尘土，骏马长鸣声引起两边大帐中人的注意，都抬眼朝来人看去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